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明年1月10号到12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订货会将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事项，集中展示中国出版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国华侨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知宋》，分析了大量宋人及后人的文学作品、诗词等，生动再现了宋朝的社会风貌，体现了严谨的文史互证的研究精神。随笔《城下笔记》由漓江出版社发行，书中作者苏风雷真诚记录了大学毕业后10年间的经历、观察和省思。作者曾参与发起北京青年诗会，曾入选2015年上院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出版有诗集《深夜的回信》等。克罗地亚的《心碎博物馆》一书近日由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2006年，克罗地亚的心碎博物馆以展示情侣分手后不忍丢弃的物件而闻名。本书收录的200件爱的信物就是其中的部分展品，每件物品都讲述了一个别具个性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昨天，以舞动传统文化共筑中国梦想为主题的京津冀传统民俗文化展示与交流活动在顺义区马坡镇千亩森林公园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表演工作者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冬日里的文化盛宴。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王博的报道。 伴随着锣鼓声，几位演员手持长棍走向舞台中央。作为马坡镇本地的表演团队，他们给观众们带来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棍的表演。细细的长棍一挥一舞间带动风响，一起一落间扬起尘烟，对打中长棍相互碰撞发出声响。演出中来自天津的表演团队还带来了鼓乐表演，来自河北的表演团队则带来了高跷表演。精彩的演出引发了现场100多位观众阵阵的叫好声。而在舞台两侧，十多项来自京津冀的非遗文化项目也在同步进行展示，包括中国结、好事水纹剪纸、压花葫芦、九连环、骨雕、根雕等。很多现场观众也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开始动手尝试制作简单的工艺品。据了解，京津冀传统民俗文化展示与交流活动由顺义区文化委员会和马坡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顺义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表示，今年冬季顺义区还将举办多场民俗文化活动，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这种表演呢最接地气，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用这种文化助推的形式助力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还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阳光明媚，适宜假日出游。明后两天本市转为高压后部控制，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 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卖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一丹。2018年10月30日下午，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祖上是名门望族，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出了很多学识渊博的后人。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为金庸先生名头最盛，享誉最长。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10余年间写下了15部作品。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创造了一个时代，也是在他的影响下，以仙侠题材为代表的网络文学风起云涌。有人说，大侠持剑去，江湖空悠悠，武侠的黄金时代终结了。也有人说，网络文学发展的20年，金庸功不可没，武侠的黄金时代正在我们面前。还有人将金庸的一系列小说与《哈利波特》《魔戒》《冰与火之歌》相提并论。总之，关于武侠文学的探讨并未因金庸的去世而终止，反而更加热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黑江湖创始人、武侠作家李玉球和我们一起聊聊网络文学兴盛的当下，我们如何看待金庸的武侠世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一起来怀念金庸先生。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当中所写到的令狐冲对岳灵珊独特感情的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选自《笔剑》一章中令狐冲与岳灵珊比剑时使用冲灵剑法中同生共死一招的一段。这一段是由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浩洋为我们播讲。 只见他二人在半空中轻身飘开，俱是嘴角含笑，姿态神情便似裹在一团和煦的春风之中。两人挺剑在上，随即又斗在一起。二人在华山创制这套剑法时，师兄每天情投意合，互相依恋，因之剑招之中也是好玩的成分多，而凶杀的意味少。此刻二人对剑，不知不觉之间都回想到从前的情景。出剑转慢，眉梢眼角渐渐流露出昔日青梅竹马的柔情。这与其说是比剑，不如说是舞剑。而舞剑两字又不如剑舞之妥帖。这剑舞却又不是于宾，而是为了自娱。 无论是《笑傲江湖》还是《射雕英雄传》《鹿鼎记》以及《神雕侠侣》，金庸笔下的每一部作品都为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美好的印记。 我想问问李老师一个个人问题啊。 哎，您说。 您是70后。 我是80后。 80后。 对。 80年。那其实您在当时第一次看到金庸的作品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当时您多大？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神雕侠侣》。神雕侠侣》当时看书的时候大概是7岁吧，小学2年级还是3年级。 能看懂吗？ 能看得懂。对， 当时被什么所吸引？ 当时主要是被杨过的这种命运和杨过跟小龙女的这种感情被这种打动，所以有看不懂的字呢，我们就去查字典，就是然后这种精神、这种兴趣的话，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最好的老师嘛，就是能够引导我们走入这个武侠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这种一个道路上来。实际上，我觉得金庸可能不只是对我，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引领者、一个老师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金庸的话，这点就是非常感谢他，然后也非常怀念他的。 您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 最喜欢就是《神雕侠侣》。 哦， 对。 当时有没有跟一些小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对于金庸的看法，包括对于他小说的一些理解？ 实际上分享的话，主要是到了初中的时期。初中的时候，可能就是全班然后来传送的这种《天龙八部》，传送这种《鹿鼎记》。 那时候还租书是吧？还不是买书？ 对，那时候主要是在读书店里。对，读书店里读书，然后租一本书，然后整个班几十个人一起来看，这样一个情况。 对，所以那段时光其实是特别值得回味的一种青春时光，尤其是对于文学启蒙的一个时代。 对，实际上就是金庸实际上是构成了我们的这种青春时代，而且金庸把他的作品通过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价值观，然后深深的镌刻到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种血液里、每个人的基因里、DNA 里。这点的话来说，就是金庸实际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国民作家。就是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就是这点的话，就是也是金庸先生的伟大之处。 您当时是什么时候想到说我要去作为一个专业去研究金庸、研究武侠世界？ 实际上因为东山的兴趣是从7、8岁就开始的嘛，然后后来一直在读金庸的作品，就是越读话越感觉到他的伟大，然后就是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奉献了很多这种经典的人物群像，然后同时奉献了一种武侠的这种正道执行的精神，这是我认为他伟大的地方，也是认为金庸在《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之后是唯一一个奉献出了如此多的经典的人物群像的作家，所以的话，金庸的伟大会体现在这种文学价值，然后他这种精神世界上引领我们的这种老师的这种引领这个价值。 同样，网络文学作家《仙剑奇侠传》《九州牧云录》的作者管平潮，在写作之初也深受金庸的影响，他至今最难忘的就是曾经在年少时痴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 大概3年级左右，到现在还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家是小镇青年，农村嘛，那时候80年代农村的普遍经济不发达啊，经常停电。我记得有个场景，停电了，我爸爸妈妈特别开明，只要我在看书就认为我学习，甚至我妈妈停电了还点着煤油灯陪我到很晚很晚陪着我看书，她认为这是在学习。那个场景里，我映着这个昏黄的煤油灯光读着书，是《碧血剑》，金庸老先生的武侠给我了很大的启发，可以说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老师吧。 那说到了金庸，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位老先生他的性格到底像他作品当中的哪个人物呢？ 金庸他自己觉得他的性格会比较像张无忌一些，就是比较中正平和。这个金庸一生的话，实际上也很少有发怒的时候，就是他的性格还是比较这个中国传统、比较这个中庸的一些嘛。但是他实际上就是他笔下的人物郭靖，然后令狐冲、杨过，然后甚至韦小宝、张无忌这些，实际上都是金庸的不同性格的一个折射、一个反射。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 曾经您有篇文章特别写到了哈，为什么会把侠作为第一要义，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有着侠的身影，是吧？ 对，金庸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看金庸经常会把他看成一位长者，一位大师，然后就是会自然不然而然的带着一个距离感，一种仰视。但是实际上金庸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是从少年的热血的时期走过来的。像这个有几个小的这种故事能够展示金庸的这种性格，比如说金庸小时候他有一个陪伴他的一个家人，然后是一个驼背的一个老先生，然后这个驼背老先生每次在金庸上放完学之后去接金庸的时候，然后他的金庸的小学同学们就开始嘲笑他，然后金庸就很生气说你们不要说他。然后他这种侠义的话，就是金庸到后来他在写作《连城诀》的时候，还把这位老先生驼背的老先生写到了小说里面，把他的遭遇然后写成了一个小说，一整个长篇小说。所以就是金庸对世人的这种爱实际上是一种博爱吧。 曾经金庸在采访当中也特别说到了他的侠，他对侠的理解是侠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性当中的闪光点，哪怕我要牺牲自己我也要去保全他人，在他认为这叫侠，所以有人的地方就要有侠气，就要有这种爱心的精神。 金庸谈武侠，实际上他的关键最核心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八个字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是我们实际上经常会关注的是国和民两个字，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核心是在为这两个字，就是为国为民。这实际上是讲的一种为他人这样一个为社会为世界的一种奉献和牺牲自己的精神，实际上这才是侠的真谛。所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好，包括后来有别的作者提出了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也好，实际上这种真正的侠的这种精神是为这个字，为他人牺牲，实际上这种精神是很深刻的，很正面的影响着我们的。 其实在金庸的小说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女主角，每个女主角都很有特点，大家也非常喜欢。那说到了女主角，是不是跟金庸自己本身的成长有关系呢？ 金庸的女主角应该是说是都是他金庸的一种对这种，一个是对社会的对这个女性的这种理解和尊重嘛，还有一种可能也是跟他的这种对女性的这样一种向往有关系。因为他实际上他作品中很多的这种女性，她在写作的时候是自然不自然的是带着一种仰视的这种心情去看，比如说段誉看到王语嫣，杨过看到小龙女，包括郭靖看到这个黄蓉，实际上都是会被他们的这种美丽美艳所惊艳的。金庸的作品里面还是会有这样一种对女性的这种尊重，然后可能也会跟他的一些个人经历有关系。比如说他之前有一个丫鬟就叫月云嘛，就是月云她的父母因为当时家庭穷困，把她等于说卖给了金庸的家里，然后金庸话就对这个月云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他没有说一般的就是说是主人对待下人这样一种态度，而且是把他当做一个朋友，当做亲人。对，所以我们就看到金庸的小说里面很多这种角色的这种折射，比如说这个双儿对这个韦小宝，然后小昭对张无忌，这个有实际上是有很多这种折射的，这也是说明就是金庸的这种侠，他实际上是把爱包括在里边的。 对，这个侠不是尚武的侠，这个侠其实是包含着爱的侠，是一种大爱的侠。 对，是这样的。 金庸的小说当中有很多的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对， 或者你觉得他的想象是超脱于现实的，构建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世界，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对，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呢？ 金庸的这个想象一方面是跟他的这个阅读面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是一个书香世家，书香世家他从小的话就是属于博览群书，包括像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西游记这些，实际上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这种影响，他的自然而然的他的这种想象空间就会扩大，比如说西游记的对这个一个少年的想象空间的拓展。然后其次的话是金庸的出生在这个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话他是受到民国武侠作家的影响，比如说像还珠楼主写蜀山剑侠传里边的话，实际上这种想象力的部分即便放在现在还是想象力非常大，然后的话金庸可能受这些作家直接影响，他的作品就会产生了一些很具有想象力的一些段落，一些人物，一些情节。当然另外也可能跟金庸的这种他的这种浪漫主义浪漫情怀有关系。对， 很多人说金庸创造了一个世纪，或者金庸创造了一个传奇。 对， 在他的世界当中最经典的十五部作品， 对， 构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武侠世界， 对， 也给华人构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武侠世界。 对， 其实说到这个武侠世界还不得不提金庸他本身的一个经历哈。刚刚我们说到了他的成长， 对， 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武侠作家。我看过一个统计就说到今年其实已经写作满60年了。 对，60年了。对， 30岁开始写作。 对， 而立之年开始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吧？ 他是属于一个少年老成的作者，因为他是在读书的时候，在很小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然后编一些教材，然后卖给他的同学们。他实际上是属于比较聪明，比较一个按照现在的来说是一个类似于天才这样的人物。但是呢，实际上他是到了30多岁，才开始写作武侠。这个年龄的话，实际上还是说比较晚的。 对，1959年。 他实际上他是属于一种大器晚成的型，他就是说金庸的性格包括他这种写作都是非常沉得住气的。 嗯， 对，所以我们在武林或者在写作这个文坛上嘛，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下山越晚成就越大。 哦， 对，因为你下山的越晚，你就会你在山上这种修炼修行嘛，这种创作嘛，实际上就能够耐得住心来，能够深入下去。对，而且一位作者他的最终的这种创作的高度，实际上他由他的深度决定的，就是一棵树他最终长得有多高，他是由他的地下的根系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所以他下山越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根系扎得越深越广，这就是说金庸能够成为一代大师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他的武侠世界当中会有很多人性的考验。 对， 这个人性的考验一定跟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或者非常直接的关系。 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记文章，就是说是提倡这种阅历对人的这种影响嘛。金庸的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对他的这种展现是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 嗯， 金庸就是说从这个幼年少年，然后这种家庭的这种变故，也可能会类似于这种《红楼梦》里面讲的这种贾家的这样一种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有一个相似的地方。然后在金庸在从内地然后再去到香港，然后他又写作，然后是在办报纸，然后他这种阅历是非常丰富的。这种阅历然后再加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对这个社会的对这种人类的这样一种博爱，就是最终这些结合到一起，然后造成了金庸， 构造成了一个独特的金庸。 对， 其实今天我特别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到的就是说金庸对于自己小说的一个评价，跟读者眼中的作品的评价，好像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差。金庸本人认为他的小说当中是后期的比前期的好，那么首先他觉得《鹿鼎记》是最好的，这是排第一的。 对， 第二是《笑傲江湖》。 对， 第三是《天龙八部》，第四是《倚天屠龙记》，然后第五是《神雕侠侣》，第六是《射雕英雄传》。但是呢，对于老百姓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我们首先想到的第一个满意度最高的是《射雕英雄传》， 对， 第二个才是《神雕侠侣》，然后是《倚天屠龙记》，再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最后才是《鹿鼎记》。 对，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反差呀？ 这个反差的话，可能是会跟这个金庸的他在文学上道义的提高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他道义的提高的话，实际上就是曲高和寡。你的这个曲子太高雅，可能你的听众就会减少。这种例子的话，实际上在整个现实社会中，在这种历史的这种长河中，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金庸最初的作品是写郭靖，写一个傻小子，然后怎么样练成了神功，然后练抱得美人归黄蓉，实现了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愿望。这实际上就是满足了尽量多的大众的这种梦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梦想，所以的话他就是获得了一个最大的观众，最大的读者这样一个市场。但是到了后来的作品，实际上是金庸是往山上走，但是走得越高，实际上在山上的这种读者实际上又会越少，同时也跟金庸本人的对这种武侠的理解有关系。就是之前金庸创作武侠是当作在报纸上连载赚钱的一个工具，但是到了后来，他作为武侠作家的这种意识的觉醒，他希望能够武侠能够不只是在当时赚到钱，还能够在后世流传下去，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他有了这样一个诉求之后，他就对这个武侠的创作进行了一些反思，进行了一种自我的革新，然后就是开始试探性的，然后继续往下写，然后射雕之后写神雕，然后在倚天屠龙记，然后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会有这样一些轨迹的。从这里面也是显示出了金庸的对这个自身的这种一种要求，也是一种逐渐提升的要求。始终你好，待我心，世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一丹。金庸先生曾经这样说过，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自从1955年金庸先生把原名查良镛的庸字拆开，成了笔名金庸，这个名字就深深扎根在了亿万的华人心中。文学巨匠的骤然离去，也造就了金庸武侠世界里的无数意难平。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黑江湖创始人、武侠小说研究者、创作者吕玉球先生和您一起解读金庸的武侠世界。那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金庸先生所写的《笑傲江湖》当中令狐冲对岳灵珊独特感情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由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浩洋为我们播讲。 最后来到岳灵珊的居室，那屋子便在天琴峡之侧，和岳不群夫妇的住所相隔不远。令狐冲来到门前，想起昔日常到这里来接小师妹出外游玩，或同去打拳练剑，今日却再也无可得见了，不禁热泪盈眶。他伸手推了推门，把门拴着，一时犹豫不定。盈盈从窗子中跃进，拔下门栓，将门开了。两人走进室内，点亮桌上蜡烛。只见桌上、床上都积满了灰尘，房中四壁萧然，连女儿家梳妆镜帘之物也无。令狐冲心想，小师妹与林师弟成婚后，自是另有新房，不再在这里住，日常用物都带过去了。随手拉开抽屉，见都是些小竹笼、石担子、布玩偶、小木马等等玩物。每一样物事，不是令狐冲给他做的，便是当年两人一起玩过的。难为他尽数整整齐齐地收在这里。令狐冲心头一痛，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扑簌簌地直掉下来。盈盈悄没声地走到室外，慢慢带上了房门， 令狐冲在岳灵山市中留恋良久，终于狠起心肠，吹灭烛火，走出屋来。 我们现在在谈论金庸老先生，可能会带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武侠小说。我们现在觉得武侠小说它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造极的程度，因为金庸老先生他的作品确实无人能及。武侠小说它的黄金时代到底是在我们面前还是在我们身后？ 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拓展开，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实际上早就在1972年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1972年到现在已经说是四五十年了，将近五十年了的话。 对 对，在这样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之内的话，已经没有金庸没有做新作出现了，最多只是做一个修订。但是在之后的时间还是出现了像古龙啊，像这个黄易啊，像文瑞安，像各种像包括像 梁羽生 、对，梁羽生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嘛，但是也是在金庸之后他还在写。 对 一直在写，就是这些作家还是在写的话，就是把这种武侠的香火烟火做了一个延续，做了一个延续的话，但是很显然的话，就是通过这种外界的这种评价，通过对大众的这种认可，确实是金庸是在武侠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是做头把交易的。所以武侠金庸不写了之后，然后到了现在就是金庸去世之后，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把这个话题又重新再提出来了，就是说武侠黄金时代是不是永远的过去了。在这里的话，我的意见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我的意见实际上武侠的黄金时代实际上不是在我们的过去，而是在我们的未来。 其实现在说到了武侠，大家更多的还是想到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网络文学的武侠小说仙侠体。它其实也算是金庸或者梁羽生这些老前辈他们武侠世界的一种，应该是变种吧，是吧？ 对，一个变种，是一个变种，也是一个延伸。就是网络文学从发展以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到现在将近20年时间了，它的两个很大的主流实际上就是玄幻和仙侠，而这两者几乎全都是通金庸古龙通这些之前的还珠楼主通这些作家衍生过来的。这些作品的话跟金庸的作品相比，有没有超出的地方或者哪些地方不够的地方，这我们可能还会谈到一个金庸作品它本身的这种价值的所在。就是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话主要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侠，侠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他人来牺牲来奉献这样一种精神。但是我们要注重这种武的本质，武的本质实际上不是说我们要修炼神功，不是说我们要修炼成什么神通之类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武是一种个人意志的实现。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武来实现个人的意志，然后来伸张正义，然后实现自我，让自己成为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所以这个武和侠这样就构成了一种平衡，就是这种平衡让古龙成为古龙，让金庸成为金庸，也让武侠这种类型文学发展到现在仍然还有很大的这种受众。但是网络文学的话，玄幻和仙侠的话，我觉得他们大多数是继承了这种武侠的这个武的这部分，过度张扬了个人的这种意志，把这种武功把这种神通把这种玄幻的这种仙法剑仙当做了世界的唯一。比如说有的玄幻小说写的一口能够吞掉半个宇宙，这样很多这种类似的情节，实际上他们就是把武的这种精神，这种人的个人自由意志发挥了极限，但是侠的部分为他人为奉献这种牺牲的精神实际上就消失了。所以目前来说，实际上这种玄幻文学因为它是一个初级阶段，所以它还是发展的有点偏颇，它不像可能金庸古龙那种是一种平衡两条腿走路。 对，而且它的世界观非常的清晰，它体现的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核心的价值观。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反推为什么金庸的小说会那么的畅销？比如说《射雕英雄传》啊，已经畅销60年了， 对， 到现在还在影响着00后。 对，这就是金庸的小说的这种侠的精神的一种体现。他的侠的一种精神实际上是不会过时的，它是一种这种普世的价值观。实际上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一个精神，用漫威啊DC这种超级英雄的这种一句话，就是说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当你是一个门派的一个三流的一个弟子，武功排到江湖上1000名之外的，你可能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振兴本派的荣誉。但是当你到了郭靖杨过到了乔峰那个程度的话，那个地步你可能就会要考虑到国家考虑到民族考虑到整个人类的一些正义。 从这点来说的话，金庸精神、金庸小说是不会过时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哈，好像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当中，他的武侠是占主要的部分，但是他的逻辑并不够清晰，感觉一上来一言不合就开打。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金庸当时的一种局限性，也是金庸小说的一种缺陷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大概是将近20年前吧，那时候是王朔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金庸的这种逻辑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当时金庸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当时整个社会上也进行了一个很深广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要承认王朔说的当时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金庸的这种逻辑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要考虑这种逻辑是金庸的是由于他的局限性造成的，还是由于他刻意的造成的。我们要看到当时金庸写作的这个年代是在当时是香港，主要的发表的途径是通过报纸连载。报纸连载的话是每天发一期连载，每期的连载大概是几千字。所以在这样一个速度的要求下，金庸的创作就只能说是短平快的往前发展，他很难说深入下去，很难说把它当成一个很精致的文学作品去雕刻。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要短平快的发展，他就要在逻辑上做出了些牺牲，然后把这种逻辑让位于一种强烈的关系，就是强烈的强节奏强关系，他实际上就把重心放在那里了，他就是要让读者像上瘾一样的就是欲罢不能。所以的话金庸是在他是在这个地方对逻辑性做出了一些牺牲。 我觉得金庸是一个特别好的编剧， 对， 所以他写武侠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想看，还是因为他在这个强链接强逻辑强关系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他真的是一个好的编剧。 金庸本身是做过编剧的，而且是非常出色的编剧，就是他编故事的能力就不只是放在中国，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首屈一指的，是非常出色的这种类型小说作家，讲故事的人。然后的话就是金庸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为了追求这个销量啊，会为了追求让更多的读者在拿到一期之后他就放不下这个报纸，他会有这样一些考虑，所以的话他是会做出了一种牺牲。而这种牺牲的话，从我们现在看网络文学实际上就可以发现这点，网络文学就是它是每天要更新的字数更多，以前金庸可能要更新2000字，现在的网络作家要更新8000字10000字，好几倍。在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现在的网络作家的话会对这个武侠的一些逻辑啊，这些有会有一些更降低的这样一个要求，会造成了这种作品的这种可以重复阅读的次数就是降低了，价值实际上是有降低的。 说到了金庸的小说，刚刚我们开头就说到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华人世界当中，金庸已经是 number one 了，是这个大师级的武侠小说家。 对。 但是好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金庸的武侠只限于华人。我们现在在反观全世界的经典作品，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吧？还有就是《魔戒》《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还有这个《午夜凶铃》《福尔摩斯探案集》啊，《分歧者》《七龙珠》等等等等。 对， 大家提到这些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全世界都畅销的大 IP。 对， 但是好像金庸的小说只限于在中国，到底是为什么？ 金庸的作品的话其实是有翻译的，有包括像这个日文啊、韩文翻译啊，包括像越南的那种翻译，实际上有，但是影响不是很大。而且金庸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嘛，实际上是已经诞生了60年之后才在近2年推出了英译本，所以的话它在全球的这种影响确实是主要是在集中在华人的层面，在全世界的这种范围上影响是偏小的，跟它在国内的地位是偏小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就是金庸的这种江湖的这种创造，它主要是一种二维的平面的，这种是在国内的这种受众来接受的话是可以接受，但是放到全球的背景下，因为全球的读者他们要看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要看的什么，实际上他们就要求的是逻辑性，就是你必须要让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如果你让第一页第二页就让我看到这个故事没有这种真实感，那我就不会读下去。而且金庸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对。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哈，为什么它符合中国人的这个调性，或者为什么中国人华人会喜欢金庸的故事，还是因为金庸它符合了大多数国人对于理想世界的构建。它可能这种构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人是不大一样的。就像一幅画一样，中国人讲究的是意境。齐白石画一个虾，在一幅画当中就能展现出很多的留白。 对。 但是在西方的画作当中，油画写实是最重要的，到底这个画像不像最重要。 对对对，这个的话就是说是每个民族有每个自己民族的这种 独特的审美， 独特的审美，然后有自己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民族文学。就是这点的话就是金庸面临的在那个时代下做出了一个给出了一个最佳的答案。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写武侠，我们要面向全球化的话，就是必须要把金庸没有解决掉的问题解决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会发展。